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混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姜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林胜芬、 郭台铭，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 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台湾下一步。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最近这个 U Radio 的节目非常的多哈，有咱们有这个台湾金曲奖的直播哈，还有3D 化新闻啊，不是3D 化新闻3D 化新闻是每天的节目，我是说专题节目。专题节目呢是我们的这个2013十字路口哈，台湾下一步应该是在台湾就有10位重量级的主要是政治人物了。那会有连续的专访，从这个星期已经开跑了，一直将会延续到下个星期。那在今天将要播放的是这个海基会前董事长姜炳坤的访问了。 OK， 那今天已经是进入到第五集了，也是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今天应该是播出郁慕明吧， 啊， 新党主席。 我提前 这访问访的都已经， 啊，我提前说了明天的 历历皆辛， 啊。今天是新党主席郁慕明，明天是姜炳坤，啊，反正这两天的这个访问都非常的精彩，请大家这个留意，是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好，然后是晚上的7点钟，这是两次的这个播出。如果你想看到视频访问的内容的话呢，可以在凤凰网的这个台湾下一步的专访页面上面找到视频的完整的内容。好，再强调一下，今天下午7月5号下午的2点钟播放的是这个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啊。那在明天下午，也就是应该是下周了，到这个下个星期的话是7月8号哈，7月8号的话，这个将会播放姜炳坤的访问，大家留意了。好，这个咱们中国立法的非常多，也有一些法律也好，是一立出来就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儿，哎，有点话题，有点儿话头，有点谈话的性质。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交通法规的闯黄灯的这个问题，好，我记得一立出来，很多人就觉得大惑不解，觉得诶，这是哪一出。那最近的另外一出呢，就是在7月1号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好，这个题目经常被人读错，经常有人读老年人权保障法。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啊，老年人权益其实就是老年人的人权。那这个从7月1号开始要正式实施了。那新的这个法案呢，修订了之后，有一条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大家平时经常在歌曲里面唱的这些常回家看看，好，以法律的形式给落实了。其中就有规定说要这个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也就是你不仅仅要负担可能是财务上的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更是要在精神上面能够关怀体贴老人。那最直接的一点呢，就是要经常回家看望大家。 没错，那所以这条呢被大家说戏谑为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不常看望呢可能会被违法，就担心，哎，你说我这一年在外都在外面工作，可能我算下来，比如说我今年那个过年我要值班，我年假呢我都没法用，我一年我也许就能回去一次，在家待个3天，这算不算长呢？如果3天短的话，那怎么办？我爸妈会起诉我吗？ 对， 这个是确实让人觉得很揪心。 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这个应该是由父母来提起诉讼。 对， 哎，如果说让父母来告自己的子女，说起诉的理由是孩子 不经常回家看看，这个恐怕古往今来哈，在中国这样非常注重家庭的社会里面还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还真别说，在7月1号呢，江苏省无锡市就真的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把这个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哈落实到实处的第一个判决。当时呢，这个法官就做出判定，要求这个被告人呢，这个是父母的子女，要每两个月必须回家看自己的父母一次。 嗯，对，这个也挺滑稽的。你说他判了两个月之后，谁来监督呢？如果两个月他不来，那怎么办？接下来又得告上法庭，又得再判一次吗？或者直接这个太重罪了，把你抓到监狱里边，那好办，直接关监狱了，更看不着父母了。 这应该暂时还落不到关监狱的这个问题啊。那关监狱的话，就得父母去看他了，这个就不是他去看父母的问题。但是我就是在想，这个家庭通常赡养的纠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恐怕感情会有一点受损。 嗯， 那你已经是伤了感情了，你再要强迫你每两个月都要回家去看望父母。 嗯， 我一直在想，这看望能看望的好吗？ 就是，而且你要想，大家是为什么看不成父母？不是我不想回家，一我工作忙，我一年就这么几天假期。第二，即使我有7天年假、10天年假，我老板给不给放，这是个问题。 没错。 而且你说我要是过年回家春运呢，这票得多难买呀， 我 对，我回不去又买不着票，你说这到底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人，这种制度和人事他是不是更加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没错，也就有人说了，这个法律立法出来之后呢，恐怕他的初衷哈，没有人会怀疑他有一个好的想法哈，就和交规说你不能闯红灯，闯黄灯跟闯红灯一样的待遇啊，大家都觉得哎，保障交通安全这个想法肯定是没有错，但是你采取的这个手段呢，第一，它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没有办法执行的手段，那你等于立了白立。 对。 第二个呢，你立了这样的法之后呢，让这个法律变得像儿戏，这个法律的权威性也变得有点奇怪。啊，你按理说呢，这个法律应该是作为社会的底线，你经常在一些这样细枝末节的，甚至有一些不着调的事情上去规定，那感觉这是瞎立法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大家也是觉得这个恐怕操作上哈有非常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这个国情下，我像每个人都是自己父母生养的，这个没有人不愿意或者天生的抗拒说回去看自己的父母，但是如果你看不成，通常都是有理由的，这些理由不一定能够因为一部法律说规定你必须看父母而得到改变。 真的是哈，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就看到有些案例，就是关于老年人和这个子女之间的一些故事。 是， 有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父母早年就离异了，可能我跟我父母没什么感情的。 对， 他说我本来就没什么联系，你说让我怎么办呢？我要怎么看？我看到他没话讲，这是第一。或者说我对我父母啊，其实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有梗的，就有心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父母好像对我的哥哥姐姐太偏心了，我就对他们好像有点恨意，我也不想看。 这个是家务事。 哎，家务事。或者我爸妈离异之后又再去组建新的家庭，你说有点尴尬，可能感情吧没到那个份儿上，我不想常去。比如说我一年我就看一天，那你说规定下来常看，那到底看到多少天才算符合法律？ 以这个江苏的判例是两个月要看一次， 两个月看一次。所以 我估计两个月看一次哈，这个可能对于如果你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可能可以完成。但大多数子女在外地的，你像我以自己来说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到两个月回家一次。 当然了 啊，所以 说咱们就挣这么点钱， 真是 每一次回趟家，这个交通费、坐个飞机、坐个火车， 这个时间啊， 花费的时间和金钱， 包括跟老板请假、工作上的这个安排。那有的人可能他自己还有家庭呢，对不对？他自己子女家跟这个父母家住的不是一块儿，那你说这个回家，我是自己一个人回家呢，还是要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回家呢？ 那是回我老公家， 哎， 还是回我自己家呢？ 啊，这太折腾了哈。啊，这个还有一个户口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立了法之后啊，他没有解决旧的问题，反而添了很多新的麻烦。 没错。好，接下来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张秀兰教授。请他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讲这个法到底有什么问题。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好，我们接下来是听到专家的意见了，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秀兰教授，听到这段录音访问。张教授好，我们看到网友就笑着说，常回家看看都写进法律了，有一天会不会咱爸咱妈把自己得告上法庭了。那其实看到在坊间争议非常大哈，您怎么看待这个法律的修订的？ 我是觉得呢，现在中国呢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嗯， 这个混乱的状态呢，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呢，我们用法治来去处理，而法治的问题呢，我们又往往用道德来处理。 嗯哼，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治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入法，我是把道德入法，还是把我法律的执行纳入到道德体系。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把道德入法，你的可操作性是什么？ 嗯， 那比如说我们父母，他完全是破坏掉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家庭传统，让父母对子女通过一种法治的程序，他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这种观念，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观念实际上是相悖的。 嗯，相悖，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呢，相背离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很多的，政策的实施、法律的实施呢，我们往往恰恰呢，把它的承载的代价呢，就是我们的道德， 嗯， 或是我们的家庭。比如说我们的房产的问题，一做的最后造成大家离婚，我们就无形中就破坏了家庭。 嗯， 我们的文化应该去保护的这种功能呢，但是我们用一个法律就把这种保护的这种政策呢，变成了一种。一旦一个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这么多年千年，我们一直强调，全世界人都说中国的传统就是文化的传统。 嗯， 还有一点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的用的是一种，这种子女这种孝顺这些东西呢，因为国家在没有承担任何的这种老年保障、老年服务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程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道德本身来讲是会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想象的。 嗯， 但是它不具备可操作性。那很多法律的问题呢，我往往是道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很简单问题，北京说法治规定工厂都不能控烟，但他又依靠那个大家的道德去执行，他自己不去执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立法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就没有想清楚。他没有想清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具备可操作性。 嗯， 有可能的反作用会更大。这是我自己觉得 反作用更大。 法律对反作用会非常大，可能自己想象不到的问题。 嗯， 还有一点成本的问题。 这个怎么理解？ 成本的问题。 嗯， 就是说因为它的诉讼成本，谁来承担这样的诉讼成本？法院怎么去执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本来我们法院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案子就很多了，法治应该去干它应该干的事情。 嗯， 那我们在有限的资源，特别是法治资源，在目前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个法律它会造成多大的成本？ 嗯。 也是没有考虑到的。 确实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哈，他说这是一个倡导性的条文，它不是一个惩罚性的 法律。如果是说我们所有的法律都是倡导性的，那要这法治国家干什么？你法治如果没有强制性，那叫法律吗？还需要人大去批准吗？如果是倡导性的话，那到了法庭，那你法官是说我去倡导一下，给你两篇报纸去看看呢，还是说我要进行判决？这个完全是讲不通的事情嘛，法治就是法治，道德就是道德， 嗯， 倡导就是倡导，两回事，这就完全是不搭界的事情。 那他现在都已经出台了，有人就说我们可以依靠他再出台一个细则来帮助他执行吗？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细则再细，他自己一开始那根儿上就有问题，你怎么去细呀？而且细则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三个礼拜、五个礼拜，你会造成多大的法则，就是我们叫成本啊，诉讼成本，而且他还得教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来这家庭的亲情是维系家庭、维持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你通过一个法治程序，告诉三周如果不回来，我去告你去，家庭的亲情何在？ 明白， 所以细则有可能会更恐怖。 还有另外的这个好话哈，怎么说？他说原来他的利益呢应该是好的，你看他肯定是想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可能也是希望帮助解决这个空巢老人的问题。这也说明现在空巢老人问题解决起来非常不容易。那您从这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空巢老人解决起来难度在哪？ 对，空巢老人 巢的这个趋势呢，全世界随着老龄化，空巢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嗯， 中国空巢老人呢，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有早有晚的问题。 嗯， 那我们就说呢，这种现象呢，比如说因为以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子女的流动性不像以前的都在一个农村，都在一个门前那块地上刨，所以都能去做农工社会。现在它一个现代化的，又特别是国际化以后，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另外呢，少子化，少子化呢既有计划生育的原因呢，也与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你看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呢，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嗯， 这也是与这个趋势有关。所以空巢呢是必定会发生的，人在不同的阶段，而且还有一点，空巢也是必定会发生的，就是因为随着人的寿命的增加呢，年轻人呢他要考虑到那个他自己的这种生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呢，怎么去解决它呢？我觉得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是通过法律去做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去想想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嗯，你有什么样的对策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做的有几种方式可以去做。 嗯， 第一种方式来讲呢，现在比较严重的这个空巢的问题呢，其实是农村的老人。农村老人呢，除了留守儿童呢，年轻的子女都会打工去了，所以他们比较相对就比较难的，就如何把老年社区、老年资源整合起来，以社区为单位的形成一种他们的相互支持网络，正规的和非正规的。 嗯， 这个我们根本都没有做。你可以看这中国老龄问题，老龄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国家一直在说，但是你看老龄委，那老龄委从一个副总理变成一个副部长的，这个就说明国家的重视程度在下降。因为家有千千事，千头紧出来也能理解。那么城市呢，我们通过多种的渠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网络，比如说现在电话的沟通就要比以前沟通的多得多，把视频的沟通，然后近处的话呢，子女在一定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沟通，还有社区中的相互的这种互助网络支持。我说句心里话，在欧洲呢，他们经过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老人都希望死在自己的家里，身边围绕着儿女。最后呢，全欧洲和美国和这些发达国家都最后出现现象是什么？老人死在医院里，或者死在老年护理院里，身边都是工作人员。 嗯， 这是一个人口老龄化我们不能不面临的残酷的现实。 嗯， 那你现在这部法律，你这样的强迫的这样的东西，他本来可以去的时候，差一三周，如果我这周出差我怎么办？这周出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他把了一个这种东西，我打个电话算不算？我视频算不算？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说呢，对这种空巢老人呢，要想办法能够去满足他。子女说，我这段时间领导派我去出差，去上海出差，北京我这回不去怎么办？ 嗯， 所以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个空巢老人的问题，单单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问题，强加在用一个法律的程序呢，强绑在子女身上，这个是不具备可操作，也不符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嗯。 这个是不可能那什么的，你不能。还有一点，举这么空巢老人，子女都在城里打工呢，他能回到农村去吗？你要知道中国的交通，我们知道春运是个什么概念。 嗯， 春运的概念是说我们的孩子都去回去看自己的父母啊，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人口流动在这个阶段上。 对，票还不好买呢。嗯， 票还不好买。那你说，那好，我要求你这个东西是只是对城市的空巢老人，还是农村空巢老人？那分不同的现象，是在一个城市回去看，还是在不同城市？它还会阻碍我们整个的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啊。 嗯， 所以这个我，所以我大家说这个法律不成熟，我就觉得在设计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意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一个政策干预的措施。法律是政策的一个手段，政策有很多很多种，可是我们没有做多。比如说很简单，你看美国，他怎么去说鼓励子女去照顾老人？他把那个老人照顾子女那个东西算作工作量，他有服务的，有可以把钱拿过来的，那子女就说，那好，我是就是很多经济激励机制我们没有用吧。我们现在为什么法律要去做呢？我觉得很大问题是政府没有承担经济责任，也没有去想好我们怎么建一套服务体系，然后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法律把儿女再强绑在这个身上，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这有点推卸责任的感觉。而且 对，我觉得就是这意思。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呢，政府切切实实的去解决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正规和非正规的这样一套整个的老年服务体系。 嗯， 你知道这是现在问题在一个投资，整个政府的投资，除了地方主义的话，中央政府一直都没有投钱。 嗯，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目前已经到了不可以再去那什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我们的那个老人空巢老人呢，是一种那个人为的分居，就是政策所造成的分居，或者人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分居，还是一种意愿性的分居。比如农村， 我们的城镇化之中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样的一种城镇化，还是说我就是城市，我只要你的劳动力，我不要你的家庭？ 像 我们城市打工的人就只要你劳动力，所以呢，无形中呢，我们把家庭给分割开了，分割开之后造成的空巢老人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可能反映的是这个城市发展的思路问题。 对，就很是我们的政策思路，很多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把家庭完全都给丢掉了。 嗯，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老人的问题，这些都是因为年城市说对不起，我只要你劳动力，社保我都没有，住房也没有，户口也没有，你老人进来之后，你连城市的低保都不行，你子女进来，我连城市的教育都不给你。 嗯， 那怎么办呢？家庭分离了，分离之后是什么呢？儿女在城里打工，老人在家里留守。 对， 那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怎么说？那好，我命令你每个月回来，现实吗？ 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的整个政策体系，它不只是法律是其中的一条政策手段，还有其他的政策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设这么一个法，我觉得是有一点，没有搞清楚。 没搞清楚，而且现在出台了，估计真的以后的这个实际效用可能是前途渺茫。那还有的救吗？ 他 法都出来了，怎么办呢？嗯。 所以再回来，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中国好多的事情呢比较麻烦？就是说，当你不可操作性你出来之后，你再一次失信于民；当你不能执行的时候，你法律的权威何在？ 是。 而且呢，还有一点，这个法律的时候，事先做之前想过没想过做评估？ 嗯。 想过没想过做一些这东西？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法我认为出台的不是很慎重。 嗯。 所以说将来怎么样呢？现在应该做一个未来评估。就像我们出现这个。一个国五条出台造成这么多人离婚的时候，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过重大政策出台的一个社会影响评估呢？没有。 哇，这个张教授的这个 非常犀利， 刀刀见骨哈，每一句话都说在点子上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张秀兰教授，基本上哈，我听到两个关键词：混乱。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欠考虑， 欠考虑。而且有你说从这个发展思路上可能是有推卸责任的感觉， 嗯， 以为法律可以解决一切事情，不行的，它是一个综合体。你看到，首先老林伟以前是副总理级，现在降到副部长级，首先国家不那么重视，二一个关键不投钱。 对， 你说基本的设施搞社区呀、建设呀，还包括很多的法律健全之前有没有去花精力去评估它，欠考虑。好了，三地化新闻今天讨论到常回家看看写进了最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我们接着再讨论。 这个没法回家看老人哈，不一定是你自己想那么干，都是被逼的啊，这个都是被逼的。 是立足两岸统一的台湾政治人物。 台独的人动不动讲了，哎呀，大陆怎样，我这个大陆我们兄弟，过去被他赶过来的，那现在我们应该回去，大家一起努力，这有丢脸吗？ 从曾经的国民党骨干到今天的在野党主席，他指出今日台湾的症结所在。 今天台湾不是民主，是变成民粹。今天只要谁有种，谁敢大声，谁就变老大。你今天假如叫金国先生又活了回来的话，他不把马英九给打一顿才怪。 八岁来台，如今年过七旬，他仍然对故乡念念不忘。 那我也可以认命，我可能老死在台湾，可是我的心不能够这样子这么狭窄的啊，就在这里满足吗？可我想到我是从上海来，我都还要回去上海看我的姐姐们啊，看我哥哥们啊。 凤凰 U-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专访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7月5号下午2点，凤凰 U-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台湾，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Radio 一起 见证历史。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服务已经开通。那么其实你关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话题，常回家看看，写进最新修改的这个老年人的权益保护法，有什么自己想说的，也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告诉 我。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全媒体互动话题是李娜这个中国的网球一姐啊，在温网止步八强。那么在之前跟媒体的一番较量当中呢，李娜也是抛出这么一句话，当媒体有问说这个你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球迷身上有压力，或者说来自球迷也好，来自国家也好，李娜先是说啊，这个我输了球就输了球，难道要对球迷三叩九拜吗？啊，应该是三跪九叩哈，但是他说的是三叩九拜。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更有刺激性的，就是说我只是一个球员而已，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也确实不仅是李娜之前的孙杨，包括很多中国的明星球员啊，也往往会陷入这样的争议当中。当他们成绩好的时候，比如像刘翔啊，那是这个国家英雄、民族英雄，但是成绩如果出现不好、出现下滑的时候呢，往往也会背负巨大的压力。好，这个李娜现在是出来给自己解话，认为他自己如果总是要放在一个国家民族的这个焦点上面，是不是对他有一点要求太高了，压力是不是太大了。人民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在他的体育版里面就批评说李娜是不是有一点太任性了呢？这样的明星运动员也要更加注意自己造成的言论的影响。那你的观点是什么？也非常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认为像李娜这样的明星球员他应该背负一个国家吗？在12点半之后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们的电话是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好，说回刚才这部非常惹人争议的法律，我们听到张秀兰教授也是字字见血的批评了这道法律，确实有点欠考虑。在脑子不太清楚的时候立出法律之后，如果说他在执行上有这么多的漏洞没法执行，一部法律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法惩罚的话，那确实 不 知道这个法律到底立出来意义何在， 只会让更多的人不相信法律， 对， 是觉得法律是没有用 的在哪去了。 对， 而且它中间有一个很让人玩味的逻辑在哪儿呢？就是大义灭亲，发现没有？他是鼓励说，也不是鼓励了，就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你是可以把子女去告上法庭， 提供了一个选项，让大家自己亲人告亲人。 没错，你看，其实中国的我们想传统的文化里面，中国人是什么？是亲亲相隐的。 对， 我记得在几年前，就武汉他做过一些关于越狱犯的一些调查，越狱犯调查发现90%以上都有亲人包庇的这么一个历史。采访到一位母亲，她说我是她妈妈，我能包庇她一天就是一天。尽管后来中国人是倾向于鼓励你大义灭亲，那是在79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家记得应该是在文革之后嘛。 嗯， 文革的时候你会想到大义灭亲， 这个老子斗儿子 基本上是一个鼎盛时期。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法学的理念写进这个法典当中之后呢，会觉得你基本的亲情去到哪儿了。刚才张教授讲了一点非常认同，他说亲情是维护一个社会稳定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如果 每一个 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和谐非常稳定的话，可能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不会像张教授所说的这么混乱。 这个亲情跟法律，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虽然说我们希望它能够有统一的地方，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也会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就比如说在无锡的这个案例里面哈，说是它是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这个第一个判例，但是其实这个案件的本身呢，我发现其实是父母为什么会告自己的这个子女，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不回家看望自己，而更多的是因为赡养和产生的这个经济的纠纷。 对，有可能是财产。 法官在做判决的时候附加了，因为这个新法律的出台附加了一个条件，就除了你要在经济上承担这些义务，要给老人这些赡养费之外，你还要再去看望。所以说在我看来呢，像这个精神上面去照顾老人的需求，这个是在一些基本的赡养义务上面的更上一层楼。 对， 更上一层楼。但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有一个量化的执行标准哈，我觉得这个真是让大家得考虑的非常仔细。因为我觉得经济的赡养义务你可以规定的，你量化你比如说 一个月必须 给 多少钱， 给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执行的。但是精神上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执行。更多的是我们除了这一部法律之外，我们今天的社会所有的制度都是朝着反方向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比如说我们的户口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春运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农村跟城市的差距，包括最主要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就是所有这些它的力量都比你一部法律要大得多得多。所有这些制度都已经在把我们的社会把老人在往空巢的方向在推动，你仅仅靠一部法律里面的三行字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扭转过来，我是觉得是非常机会是非常小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最后执行出来的效果，你看被大家笑话说没想清楚，但是呢其实骨子里反映的是他立法时候的思路和他对于整个社会发展一个意识和价值观，你就觉得就刚才张教授还讲到，他说要看你城市你到底要什么，我是仅仅要你的劳动力，还是我在发展之初就考虑到会引起家庭问题，我的配套的政策有没有一块出台，法律只是你政策体系当中一部分，你并不能事事都依靠法律来强制，而且现在法律和道德嘛，你现在是几乎是要用法律去强制道德的实行，但其实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当然很多时候是重合的，我们法律也会根据道德常理， 也有它不重合的地方， 常理和常识去制定法律，但是很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想无锡这个案例他判出来之后，你不知道会给他的家庭实际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感情上的伤害。 我就很难想象这两个子女回家去每两个月他必须回家报到一次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 他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弥合的这样一个亲情的裂缝嘛。你说我妈妈曾经把我告上法庭哎，你以后怎么去面对？ 对， 所以你说这骨子上立法它一个思路问题啊。我们来借鉴国外的例子，据说在这个英美的法系里面，就夫妻呢会享有这个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夫妻间情报和信息的权利，就是说公权力我不能强迫夫妻对配偶做出不利的陈述。还有日本和有这个大陆体系的德国和日本，他们也规定了一定范围之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人有拒绝对被告做不利陈述的权利，即使被发现窝藏罪犯也要是这个犯罪的轻重才决定是否处罚。还有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典甚至把亲属的范围它扩大到哪儿呢，就是被告人的近亲属以外规定有收养关系同居者或者已分居的配偶都没有义务作证。你看这是一个思路上的不同， 这个我觉得是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公私的一个分明。 公私 这个你像英国人说的这个风可敬鱼可敬国王不可敬，我自己的这个小房子哈，这个公权和私权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你有一个这个法律它更多的是属于公共生活当中的部分，你进入到家庭 什么地方可以进来，什么地方不可以进来，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敏感的，或者说你一旦走不慎的话，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的这个作用。因此我是觉得在中国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公共讨论当中经常是混杂着各种这个公司混在一起，像这个张教授上来就说咱们今天这个非常混乱。哎，我跟你讲政治的时候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讲法律的时候你跟我讲道德，我跟你讲道德的时候呢你又跟我讲回政治了，所以说大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拎不清拎不清， 真是。 但是你想法律当中它一定也会含有人情的成分，就你在制定法律之前这个是要考虑进去的。嗯，你就像这个法律的目的啊，其实你并不能仅仅追求表面上的稳定和和谐， 对， 它其实本质上可能在于使人真的是成为一个人，让你的感情是存在里面的。就法律原来也是可以有温度的， 我法律不可以规定你去爱一个人， 对，所以法律 但很有可能造成你恨一个人， 所以就是法律或者它从属的价值观它都不能够违反基本的人性 啊， 对对， 这是没有错。这个在这条法律出台之后啊，还有一个网友的推测啊，他说推出这条法律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担心一下中国的养老社保体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如果你去比较官方的这个口号的话，我们会发现哎，早几年的时候养老是说哎，养老靠国家靠政府，现在呢就说养老不能靠国家靠自己了。好，那现在呢出台这样的法律，它的倾向就是说哎，你要把自己的子女拉回来，要靠子女来这个赡养你。所以从另外一个思路上来讲，是不是因为国家公共资源养老体系已经到一个捉襟见肘的地步，已经负担不起了。当然这是一个跳跃式的一个猜想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说哪一部分，你竟然是用这个法律来规管这个私人生活，那么你本来应该公共资源这个投放的地方你有没有投放到足够的地步， 确实， 比如说你的这个社保养老的体系对于老年人本身的照顾它能不能达到，然后我们再考虑他子女的这个感情的问题。 好，现在新法也是实施几天，虽然也是看到江苏无锡有第一例的判例， 是， 但是之后他是怎么样去执行我们再看看。如果说真的法律立出来之后发现其实它实际效应有限，那确实相关部门可能真的需要再重新评估。即使像这个新交规之后大家说这个朝令夕改，但最后你是改的 规定也没有撤掉，只不过执行的时候你就不执行了， 所以呢之后我们还是这个以观后效吧，看看之后会怎么样的发展。 好了，我们马上 进入。不过也提醒大家哈，你说尽管忙，但是他立法原因还是好的嘛，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哎， 常回家看看是没有错了，是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如果不回家，要不要提起诉讼哈？这个大家考虑考虑。好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娜姐一贯是就武汉人嘛，武汉人是这个性子非常的火爆， 没错，跟这个天气有关，太热了。 这个我知道武汉的这个那个凉不是那个叫什么麻酱。 那个叫什么？热干面。 热干面，对，我经常记得麻酱面。热干面，我是觉得这个热干面 放了芝麻酱的 很能够体现这个武汉人的这个性格。它里面有一点麻辣然后呢，吃起来很香。最关键的最关键就是吃起来就经常让你汗如雨下好，所以说武汉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四川的麻辣烫吧，或者酸辣粉吧？不管，但是娜姐这个性格呢，确实也是很多时候被媒体拿出来大做文章。 没错， 她就说了一句，尽管说我身上有压力吗？我说我又不用背负整个国家的期望，我只是一个运动员，这是我的工作啊。 对， 这其实也是跟中国整个的这个举国半体育的体制可能不太一样，觉得运动员你出国了嘛，就必须为国争光，你怎么能说你是一个运动员是你的工作呢？这个政治上有点不正确，所以人民日报你看发这么大的文章来批评他。很多媒体是追访竞相讨论娜姐的个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来说说看。 好，你是怎么样看这样的哎比较有个性的明星运动员的？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已经开通，马上见。 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擦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

他就是个运动员， 他就是一个运动员。 啊、 那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面哈，很多的运动员你可能没有这个国家的，比如说体校的培养啊，或者说很多国家的资源的投入，也没有办法走到今天。哎，这也是一个事实。嗯、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好，北京的陈先生在线上。好，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李娜？您觉得李娜需要背负这个国家吗？ 我认为背负他背负不起。 背负 他背负不起。 嗯， 13亿人民，祖国在支持他，他有个人成功在他自己利益方面，但是不应该忘记有祖国、有国家在支持他。他现在的成功，如果没有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是不会得到成功的，不会得到这样的成功。 嗯， 所以他的一些言论，他在电视台上的一些报道，我看到了，我觉得他的个人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嗯。那您的意见啊，如果说是李娜像在比如说重大的赛事大家对她期待很高，但是她最后可能失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道歉吗？ 这个当然不需要道歉，因为这个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的。 嗯， 是吧？打仗有输有赢，那么体育比赛也同样有输有赢。 嗯， 只是在她个人的素质上要有待提高。 嗯，所以您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更对得起这个国家对他的培养？ 那就是说他应该更加努力，但不应该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嗯，可能主要还是言论上可能更注意一些哈。 啊，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陈先生哈。北京陈先生说这个这个背负他也背负不起。 嗯，13亿人。 嗯，这也是一个 事实。哎，倒是我看到有一些博客大 V 啊，李成鹏他说，你看连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说自己真能背负一个国家，让一个运动员去背负是不是有点绑匪了？ 嗯，也是。好，这个杭州的金小姐，我们听听金小姐的看法。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金小姐您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李娜这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很代表有中国特色的，因为中国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运动员和国家是绑在一起的，就是运动员的荣誉就是国家的荣誉，然后如果说运动员输了，那就代表国家给国家丢脸了，确实这样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我是认为既然他作为一名运动员，然后自身的话肯定是跟他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我觉得运动是他自己的一个可能就是他的喜好，然后他想要奋斗的，就是我觉得不用太就是过于的苛求他。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要把那个这么大的压力给他就行了。那你肯定状态会有好有坏的呀。 嗯，对，他的我想他的状态有起伏，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好，但是可能大家这次的重点是在于李娜的这一句话，说凭什么要我背负一个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本身可能刺激性比较大，您对于这样的言论怎么看呢？ 那可能我是觉得一个是他比如说他可能这次那个因为比赛输了嘛，自己本身也有情绪，然后嘛，然后各个媒体啊什么报道啊可能对他的压力也很大，有可能他这时候说出来的话可能是比较冲一点，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可能是一时心头火哈。 对对对对，是的，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是这么理解他，就是总是希望就是能够就是给他更多的宽容吧。 嗯，好，非常感谢杭州的金小姐，还是要 宽容。 哎，不过金小姐提到这个媒体对李娜的压力，确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些这个媒体对她的报道，或者说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她跟媒体之间的唇枪舌剑，好，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可能 她确实是有情绪的， 她输了球肯定有情绪。 记者访 有的记者呢，也希望要表达，他希望看到他表达自己的 情绪，没错。 这有的时候说，那天有一个很精彩的问答，李娜听到一条问题说：“你这是挖一个坑让我跳啊？”记者说：“那你可以自己爬上来嘛。”有的时候爬得上来，有的时候爬不上来， 哎，这就成第二天报纸标题了。 对，好，咱们老朋友又来了哈，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李娜呢？ 啊，我真是一个球迷是吧？ 网球球迷吗？ 啊，这是一个球迷。 嗯， 再给你讲讲这事儿是吧？ 嗯，您说。 那个网球啊和足球啊这些啊， 跟那个奥运会那些项目不太一样，它是一种职业体育。 嗯， 职业什么叫职业体育？就是一个游戏，这游戏呢只不过是人玩的，我们观众呢在旁边看的是就看一个刺激。 嗯， 是吧？说娜姐呢在这儿去打球呢就是一个工作，是吧？ 嗯， 人挣钱去了，是吧？ 嗯， 是吧？完了人娜姐这样的呢，职业体育呢还特需要娜姐这样的。如果都像那个梅西那样的，就没什么报道。你像巴洛克蒂、小贝这些，是吧？ 嗯， 人报纸有的炒。 嗯， 这是整个一个游戏，就大家各挣各的钱。 嗯， 得理解这事儿。 嗯， 可是我们的有些领导呢，他不与时俱进，他老用在奥运战略去搞足球、搞网球。你看这次男足失利了以后，他怎么总结？他说我要用奥运方式搞足球，这是我们领导说的。他就不知道小学有球场吗？孩子都学奥数去，谁去踢球？我们的奥运金牌比日本、巴西都多多了，是吧？ 嗯。 可是我们的职业体育比巴西、日本是差远了。可是我们领导一旦不高兴呢，就后果就很严重。他就会让一些媒体啊，就瞎发表一些文章，是吧？让内行的人看就是一笑话。 嗯。 完了呢，这次中国足球失利也一样，其实真跟足协没关系。 嗯。 当时换卡马乔是领导发的话。找一企业给拿钱， 是 撤还是这个领导发的话撤，是吧？ 嗯， 根本不按那个足球规律，只是为了交差，为了完成自己工作，用自己那些传统的方法想这事儿，是吧？包括你说人李娜跟代表中国有，就是中国运动员赢了，咱中国都高兴， 没错， 输就输了呗，人家那是工作，而且少数的几项职业体育。能进前八的真是屈指可数了，你看这些项目、 嗯、已经干得不错了哈， 也没取得过多大的成绩，是吧？ 嗯、 啊、谢谢。 好，赵先生，这个从内行好、嗯、这个内行的角度批评一下这个咱们现在大多数职业体育都是在外行领导内行哈，但是这个领导的体育水平大家不要小看了。你看这两天的报纸哈，只要领导参加的体育比赛，都能够拿第一名。比如说这个咱们看到有市长去参加划龙舟啊，就一定能够划第一名、 嗯。好，最后是河南的刘先生。 哎，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知道吧？世界级的名将，那国家培养你。不就应该是代表国家，不应该代表你个人， 嗯， 对不对？国家拿钱培养你，你出去你不代表国家，你代表谁啊？ 那所以您觉得，如果李娜输了，就是国家输了？ 那对呀、啊，那我们女排男不就是国家吗？输球吗？那肯定是国家输，不是你个人输、 嗯。那这个李娜自己输了球的话，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这可是整个国家都输了。 那不是国家，国家培养运动员干什么？就让你为国争光嘛。能争到的争不到不就不争吗？过去彭帅不是也是有这种情况吗？他网球呢，彭帅不是也是个人想怎么着？这个国家不是也是，也是好像是有这种现象吧？ 嗯， 对不对？ 嗯。 就彭帅现在不表现不挺好吗？ 好，谢谢 河南的刘先生。 不过刚才可能北京赵先生讲的对，他说网球这个运动真的跟别的不太一样， 嗯， 他可能还不完全是国家出钱， 第一个是个人的一个项目，第二个又是职业运动。 我据说我看到报道，李娜她其实自己掏钱去请教练， 没错， 自己掏钱请她的团队、她的经纪的公司什么的， 嗯， 而且呢说她去为什么参加这么多的一些大满贯的比赛、 嗯、 就是我要赚这个奖金呢、啊。赚完奖金之后我要养活自己啊， 嗯， 我要是不玩得好打得好我没法养活自己。 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李娜彭帅这样的运动员，他可能在成名之前、 嗯、 他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确实是在可能国家包括地方的这个体育投入是有不少的这个投入、 嗯、 他才可以有后面的一个说自己养活自己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 那当然了，其实我想其实这个体育行业当中的规则是其实谁也不欠谁的、 嗯、 有的时候很多明星球员他的商业赞助啊，或者说甚至是他的奖金啊，好，有的时候各个地都会有一些分成的机制、啊、 是，而且就娜姐这个个性来说，她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必跟记者太过较劲，她自己都说了嘛、 嗯、 我要是跟记者较劲我都死了多少次了不过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可爱之处就是她说话直来直去，不装孙子， 要不然的话 你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大家还真没有那么多新闻可看， 没错、 啊、真是。好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怎么总在笑，从气孔释放掉烦恼跟担心，翻身再跃起冲破浪潮。我很想追逐你，从笑声中开始陪你于深海探险，水中平心跳。